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线上谈。咁我今日请到嘅嘉宾咧系一条裤制作嘅艺术总监啊胡海辉，咁咧就剧团吓，戏剧咁可能即系有啲朋友如果唔系即系好中意戏剧咧，未必即系好熟悉咁啊。但系都借个机会即系讲翻即系众新闻，即系我哋即系初心啊，而家一直都系咁，都希望有个即系独立嘅平台啦，即系无论系新闻嘅内容啦，或者都系社会上其实好多唔同嘅角落、唔同阶层、唔同嘅界别，都好多人做紧一啲即系好有意义嘅嘢。咁啊，所以今日咧就讲戏剧，讲剧团，就请咗胡海辉嚟。咁不如讲下嗰个名啊，一条裤制作，点解拣咗个咁特别嘅名？ 系嘅， 亦都顺便即系介绍下，即系你哋嗰、那个团队吓。 是好得意嘅，我成日介紹自己個團一條褲製作，都要我哋唔係整褲嘅，我哋係做舞台劇嘅，主要係咁。其實我哋個劇團成立都廿幾年添啦。我哋第一個演出係96年嘅，咁嗰陣時其實初搞嘅時候係有我啦，仲有另外三位朋友嘅，咁總共四個人啦。咁初我哋係由一班人，呢四個人聚埋，點解走埋一齊呢？係因為寫劇評，當年呢仲有晚報啦、新晚報啦，我諗阿 Chris 仲我記得， 即係前輩就會記得啦，即係晚報呢回事。咁仲會有啲文藝嘅園地啦，咁嗰個地盤就每個禮拜出一份劇評咁樣嘅。咁因為每個禮拜出啦，咁你即係個個禮拜要睇戲啦，然之後再寫一份劇評啦。咁嗰陣時我哋四個人咧，就我同埋另一個朋友咧，就係讀緊書，即係演藝學院讀緊導演系嘅。我另一個就係我導演系嘅同學。咁我哋差唔多畢業啦。咁另外有兩位朋友咧，都係有正職啦。一位係大學講師，一位甚至係公務員，都係即係參與咗戲劇一段時間啦咁樣。咁我哋四個人都正職，又唔可能全職去睇戲啊、寫劇評啊。咁所以就 group 埋咗呢個組成咧，就變成咗大家每個月睇一套戲，寫一篇劇評咁，又唔係好多負擔啦。咁但係咁你就要分啦，即係喂你邊個禮拜邊個睇邊套戲，邊個禮拜大家出邊個劇評。咁於是我哋四個人咧就成日會一齊聚埋去傾，喂嚟緊呢兩三個月邊個寫邊個睇邊套戲，寫邊份劇評咁樣。咁四個人啊嘛，我唔知阿 Chris 你打唔打麻雀噶？ 识打 ，OK， 我都唔好好，我都唔好嘅，只不过咁啱呢四个人走埋一齐嘅时候，咁就通常一路倾嘅时候咧，就会一路麻雀切磋啦，咁样。咁我记得有一次就系我哋倾完嗰个关于剧评嘅咧，就话忽然之间有人就提议话，喂，我哋呢度其实有啲又系导演，有啲又写下剧本，有啲又做演员。喂，成日评人哋嘅戏，咁不如自己搞个剧团啦，咁样。咁你知搞剧团咁啊，登记嘅啫，做个即系注册咁样登记，唔系好难嘅。亦都我哋冇谂住全职咁样去做，咁即系好似一个业余性质啦。嗰、那个年代，咁就谂住搞啦咁样。咁但系你要谂名嘅、哦。咁啱啱咧諗名嘅時候咧，嗰鋪牌咧就打到差唔多尾啦，摸剩幾棟。咁全個台面咧都係得啲銅紙同埋塑紙。咁即係好明顯，我哋四個人咧都做埋萬字啦，大家。咁我唔知你有冇聽過一個俗語叫著埋一條褲嘅，就係所謂即係我哋四個人都係要萬字啦。咁著埋一條褲啦，我哋四個人。咁我會覺得喂幾有趣啊！呢個名一條褲。咁呢條叫一條褲製作啦，就係、是、好似即係因為嗰鋪牌，你想象如果我哋四個人要賣同樣嘢嘅話咧，嗰鋪牌應該最尾就摸和噶啦，因為應該唔會有人食得出噶啦。咁好似我哋搞業餘劇社咁咯，我哋都唔係諗住愛佢嚟賺錢嘅，即係我嚟有個平台去發表自己創作，去玩下嘅啫咁樣。咁係咯，咁所以幾得意啦，就叫一條褲製作啦。咁自此咁嗰陣時開始就好啦，做咁就叫一條褲製作。系啦，咁嗰陣時就開始成立啦。好似我頭先話，我哋其實初都唔諗住係一個全職運作嘅，因為我哋大家我畢咗業之後，同埋另一個同學都即係都係響戲劇呢一行，咁但係都唔諗住用個劇團去全職嘅運作，因為嗰個年代亦都唔係咁容易。你一個新嘅劇團要即刻攞到資源去做全職運作，咁所以係咯，都維持咗都十幾年咁樣嘅情況，就係、是。 啊，每一年即係大家有興趣啊，咁嚟用呢個劇團嘅名義去發表作品咯，咁樣。咁直至個轉捩點咧，就2011啦，我離開咗燕鴨學院，因為我2001到2011嗰段時間咧，又嗰十年咧，又翻咗燕鴨學院做全職教書，教戲劇咁樣嘅，咁跟住，但係2011年嘅時候，覺得佢教咗十年啦，都差唔多啦，都想又有啲轉變啦，咁想全職做創作啦，咁於是就離開咗演藝學院，咁啊諗緊，咁我要全職做創作，都要有個地方，有個基地俾我發表個作品㗎，咁樣，咁嗰陣時就於是徵詢咗其他三位創團成員嘅同意啦。咁因為其他三位之中有一兩位都可能啊，佢哋自己有正職都開始唔係咁多參與個劇團，咁就話誒、可唔可以不如我繼續用翻個劇團嘅名義，但係就轉咗我係一個劇團嘅藝術總監咁樣，咁用呢個劇團嘅 platform 去發表我嘅創作啊咁樣，咁其他嗰三位又同意，咁於是之下就嗰年就轉咗做開始就全職運作，咁亦都託賴啦。我哋決定咁樣做嘅時候咧，2012、2013嘅時候就攞咗藝術發展局嘅一個恆常資助，咁就叫做即係一個穩定啲嘅資源，可以俾我哋即係請一啲請一個行政嘅人員去幫手去發展個劇團。咁就係咯，就2011開始就發展到而家，係又啱啱差唔多另一個2012啦，我哋第一次攞嗰個恆常資助係2012、2013，咁嚟緊都差唔多有十年啦，又係。 都提過咧，即係香港而家類似嘅劇團，可能有十幾個。你哋同佢哋有啲好主要有啲咩嘅唔同啊，或者你想做嘅嘢？ 係其實嗰陣時，即係我哋呢類攞緊藝發局嘅恆常資助咧，就即係有十幾個團體嘅。咁亦都首先講呢個藝發局呢個制度，其實係90年代尾佢哋開始發展出嚟嘅。因為嗰陣時即係政府有個做咗一啲調研，然之後跟住發覺，好似個唔可以淨係得一個龍頭劇團香港嘅劇團，然之後跟住咧下面就好多都係業餘劇社，因為譬如80、90年代我出生嘅時候咧，就好多時都係業餘劇社嘅，即係好似我哋咁樣一個小劇團啦。咁然之後就係得一個大嘅劇團，香港嘅劇團，然之後跟住開始有一兩個，譬如中英啊、當年黑杏坊啊呢啲開始上緊嚟。咁但係好似個中間爭緊一個層次喎。咁我記得係90年代嘅時候，就政府就做咗個研究，然之後跟住報告話唔得，我哋要發展中間呢個層次。咁於是咧就投入一啲資源俾 ADC 負責一個撥款機構去俾一啲中小型團去發展啦咁樣。咁嗰陣時有個條件就係覺得要百花齊放咯，要多元咯。咁就係希望有多啲，即係除咗香港話劇團呢個龍頭劇團咧，就有多啲唔同種類嘅劇團，佢哋做一啲唔同種類嘅戲劇咁樣。咁所以，譬如而家你睇過十幾個團咧，入邊有專做兒童劇啦，有專做音樂劇啦，有專做一啲可能前衞啲嘅，有專做一啲形體嘅劇團咁樣，有專做翻譯劇嘅，有專做本地創作。咁所以我自己嗰陣時開始決定啊，試下申請呢個恆常資助嘅時候，都覺得係我哋需要揾我哋嘅特色喎。你唔會就咁話，即係你有一定嘅年資，唔係一個唔係一個唯一嘅目標嘅優勝嘅地方啦。咁於是就要揾自己目標嘅時候咧，我覺得嗰陣時就諗到一句口號啦，就是、立足舞台，放眼社會。咁亦都唔係話嗰陣時先至諗到嘅，其實係一路我哋個發展由我哋最初，我諗我哋最初開始做嘅時候，我哋四個人咧都已經出嚟做嘢啦，都唔係啲好後生嘅僆仔啦。我已經係最後生嘅嗰陣時，啱啱成立嘅時候都已經20幾歲啦。即係因為我第一個 degree 唔係響燕藝讀啦，我第一個 degree 響中大，我係讀完第一個中大嘅 degree， 然之後跟住再教咗兩年書，再入燕藝讀。咁所以都已經20幾歲啦，20歲中啦咁樣。咁其餘嗰三位更加即係可能30啊，甚至40啊咁樣。咁我諗我哋嗰陣時關心嘅問題都唔係一啲好後生關心。個 些情情愛愛的問題，即係譬如咁講啦，我哋第一套戲叫《今天晚上冇性》，即係你就咁聽落，好似一般喜劇咁樣啫，聽個名咁樣。咁但係個戲嘅背景係講嗰套戲係1996年嘅，咁嗰套戲就想像1997年嘅6月30日嘅嗰一晚會發生嘅嘢，咁有三對人嘅，有一對係同性戀者，佢覺得呢個大時代來臨，我哋要出櫃嚇。咁、你知90年代都仲有壓抑，咁即係出櫃好大件事，我覺得。咁我哋要出櫃。咁另外有一對咧係偷情嘅有夫之婦同埋有夫之夫偷情咁樣，咁佢亦都覺得唔得啊！我哋嗰一晚我哋要出嚟證明我哋嘅名分。OK， 咁另外一對後生仔女咧就覺得好係嘅，囉囉攣覺得有啲嘢要做嘅，但係又揾唔到要咩要做。於是就成街流荡咁去揾嘢做。咁你睇呢个故事前设，你都睇到係个名好似好轻松有趣，但係其实入面个背景都係反映緊，我諗97年好似我自己都係嘅，97年6月30日嗰晚呢，你係觉得係好紧要喎，好特别喎，应该係一个好特别嘅时空嚟，好似有啲嘢要做喎，咁但係係囉，又好似唔知要做乜咁样喎。咁我諗嗰套头先讲呢套戏就係反映緊呢种心情，即係好似即係一个大时代，我哋一个小市民可以做啲咩呢，咁样嘅一个忐忑嘅心情。咁所以我諗套戏正正就係、呢套戲亦都係奠立咗、奠定咗。我諗我哋嘅風格就係覺得，即係嘅，可能係一啲個主題可能係嚴肅，我哋想探到一啲大啲嘅命題。咁但係我哋覺得都可以用一個有趣嘅方法。嚴肅嘅命題唔代表套戲要沉悶嘅。咁我哋用一個有趣啲嘅方法去探討呢樣嘢。咁所以我諗其實由嗰陣時開始，我哋已經。雖然冇講明係呢一個目標，即係立足舞台放眼社會，咁但係其實一路我哋個潛意識或者我哋下面其實都係帶住呢樣嘢，有呢樣嘢帶住我哋行。咁所以嗰陣時話，即係2011寫 proposal 寫計劃書，諗我哋要為自己個劇團諗一個定位嘅時候咧，就好快就有呢個定位啦，即係立足舞台放眼社會，因為亦都自己我諗我自己中意嘅嘢係即係歷史啦，或者個社會啦。嘅嘢，咁我覺得好好啊！如果係呢個主題嘅話，即係用戲劇好似一個窗口、一個渠道，俾我去了解個社會發生緊啲咩事。我成日覺得都係即係係咯，即係行入劇院，即係當然我明白嘅，即係劇場係提供娛樂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娛樂有好多種嘅。對於我嚟講嘅娛樂咧，就唔係一種未必一定係逃避式嘅娛樂。當然有陣時我都會要。你睇一啲即係嗰啲 Marvel 嗰啲超人片 ，OK， 即係我唔使諗啊，總之睇啦 ，enjoy 啦。有陣時我都要嘅，不過我又覺得如果淨係呢樣嘢又唔夠，咁所以就想係咯，就覺得戲劇應該可以提供到一個窗口俾我去了解呢個社會嘅呢一種娛樂咯。咁係咯，咁所以我諗亦都託賴啦。咁樣嘅時候提出咗呢個命題，就當時就。即第一年申請就申請到呢個恆常資助，咁一直到發展到而家就攞緊三年嘅資助嘅我哋。 放眼社會我又諗起即係你哋之前做即係做過兩個劇目啦，亦都跟住落嚟即係個劇目咧，都係同即係社會上一啲行業。咁最早就係一個地產代理啦，咁咧就2017年咧亦做過一個新聞界記者，咁亦都係因為咁咧，其實我係認識下胡海輝，因為 嗰陣時識得 Chris 你， 因為當時佢哋個做法咧就係即係訪問一啲真係即係行裏面做記者嘅，由佢哋講翻即係記者嘅一啲嘅工作，點樣睇一啲問題啊咁，然後由翻佢哋一啲專業嘅演員即係做翻出嚟，咁講跟住落嚟即係。你哋做社工嗰个剧目之前，不如又讲翻即系记者嗰、那个， 系 咁啊！因为我自己咧都唔好记得，即系当时讲嗰啲乜嘢。但系你哋其实而家睇翻你哋2017年即系做记者嗰、那个剧目，睇翻而家嗰个变化，即系有冇一啲即系特别嘅体会或者谂法？ 好大感受噶，其实即系系咯，我先讲，我好记得嗰、那个戏系其中一个，我觉得做咁多创作之中，我觉得最。 我自己最深刻的一個創作之一嚟嘅，因為即係的確你記者呢個身份，即係我冇獨特啦，自己即係有好多迷思嘅，即係未做呢、這個未做個演出之前，即係當然我唔敢話做完個演出就已經好了解你哋，咁始終我唔係你哋嘅生活，咁但係至少自己啊，即係之前有好多迷思，即係覺得啊記者應該要中立持平咁樣，咁但係即一同你傾咗做咗一啲資料搜集之後，就會發覺係呢、這個真係迷思嚟喎，點會有中立持平啊？呢、這個世界點會有絕對，即係唔會有絕對嘅中立持平啦、啊、嚇，唔會有絕對嘅客觀啦、啊。咁同埋亦都即係借你哋眼睇到好多啊，香港社會發生嘅，因為你哋即係每日都的確面對緊就係呢個社會發生嘅，傳媒嘅工作就係去負責接收呢個社會發生嘅，再去過濾翻，再俾翻我哋回饋翻俾公眾。咁所以嗰陣時即係好達到我哋，我希望當時用劇場做嗰樣嘢就係了解個社會啦。即係咁，所以好深印象嘅。咁特別我記得阿 Chris 你講。都有用咗個戲劇個戲嘅最尾嘅，我記得你講話希望啲紅線唔好越嚟越多啦。香港，我哋講緊喺2017年嗰陣時，即係都開始啱啱好似真係啊好多紅線喎、哦。但係而家即係有人形容唔知係紅線啦，而家係紅海啊。咁就係的確你好好大感受嘅。譬如有一啲朋友，即係當時嘅訪問過嘅朋友。唔係個個有聯絡咁樣，咁但係有一啲即係都知道啊，可能甚至離開咗呢個行業啦。咁有啲甚至可能被離開咗啦，因為訪問嗰啲向訪問嗰一位向《蘋果日報》做嘅記者，咁佢亦都即係連個機構都消失咗啦咁樣。咁即係好唏噓嘅，即係覺得嚇、啊、可以變得咁快嘅，即係我仲記得嗰位《蘋果日報》嘅記者。佢最尾我有用到一台詞咧，佢最尾講話啊，即係唔應該消失㗎，好似蘋果呢啲報紙，因為即係佢一個重要嘅監察啊，咁樣係啦，咁但係估唔到就真係現實就真係消失咗，咁係啦，所以嗰陣時好深刻呢個戲，咁亦都覺得啊，如果有機會響。即係再做翻就好啦，咁、啊、 有冇機會再做翻咧？或者要再更新嘅內容啊？會唔會要？ 我其中一樣嘢，如果再做，我又唔想淨係再做當年。當然，我覺得即係而家睇翻幾年前2017年個文本已經本身都好有意思嘅。但係另外，我再想有一啲嘅更新嘅，就係、是、想訪問翻好似阿 Chris 你哋啦，即係唔同當年訪問過嘅人啦，即係再訪問下呢幾年。你哋做過啲咩啊？即係無論留響度又好，離開咗又好，我覺得係都睇到一啲嘢嘅。咁、我覺得好希望再做啊咁樣嘅形式去再做。咁但係現實上即係都唔係一定咁容易。就算你話個資源可能唔使好多，咁但係個始終都係即係我諗我哋個專業嘅。團隊大家我大家都揾飯食嘅，即係我都要有一定嘅資源俾佢哋，為嚟幫手再做個戲排練啊，嗰啲嘢都有一定嘅資源。咁你知即係而家呢一個題材係咪咁容易揾到資源呢？真係 會唔會敏感咗啦？已經更加知 係啊！而家呢個題材你即係咁，因為亦都係我諗香港搞藝術文化嘅其中一個好大嘅困擾就係。主要的資源都是掌握在政府那裡、你知道現在這個時勢你做一些事你不要說直接批評政府啦你去提出問題而已他都未必願意、即是你覺得是提出問題但是他會覺得你是質疑挑戰挑釁 那都很難做所以我都不敢說希望做、但是、 呢度或者我哋之後再即係詳細講下，不如跟住我哋講下即係你十二月上嗰個劇啦嚇，呢個係講社工嘅嚇。 呢一個戲係今次係咯，就係頭先講話啊，試過兩個咁樣嘅行業啦，即係兩個影響香港嗰陣時特別揀呢兩個行業都係即係地產經紀同埋新聞記者，就係覺得佢哋 影響你哋影響香港好緊要嘅，即係成日都話香港地產霸權，咁即係但係又咦嗰啲我哋成日聽到啲即係啲大嘅地產商啲 boss 喺度講嘢，咁但係我哋成日每日見到嗰啲向地產經紀行嗰啲經紀又有佢哋個 say， 佢又冇 say 喎，咁所以嗰陣時好想問下佢哋嘅感受係點？咁係啦，頭先講新聞記者就係我覺得你哋每日都接觸住呢個社會，咁。咁跟住又諗啊，近年又覺得啊，另一個行業好想了解，好想同佢哋傾下偈嘅就係社工，因為佢哋個名字就係叫社會工作者嘛，即係佢哋每日都接觸住呢個社會啦。咁即係無論微觀嘅層次又好，宏觀嘅層次又好，佢哋都係接觸住呢個社會嘅。咁我如果想通過劇場去了解社會，咁最直接就係咯，同佢哋傾啦。咁就不如咁就於是就係咯，就萌生呢個概念就啊，同社工嘅朋友傾啦。咁就開始做呢個演出。 可唔可以講下點樣？個劇本點即係同咗幾多人傾啦？咁然後點樣將佢哋即係攞到嘅一啲嘅同佢傾談之中，即係攞到嘅嘢，再整呢個劇本出嚟？那個主線啊，或者係一個即係構思啊，會係點樣？ 嗰陣時就真係好想即係作為一個社工行業點樣去睇，每次都係㗎啦。我哋做呢類型嘅紀錄劇場，無論係以行業為主或者以事件為主，譬如1967咁樣以事件為主嘅，都係我哋都唔會第一步就即刻去做訪問嘅。譬如嗰陣時揾阿 Chris 你，都係我哋其實事前都經過咗兩個月左右嘅資料搜集。我諗我哋自己個團隊對個行業一個基本了解先，然之後再確定，咦，我大約想揾啲咩人呢？咁譬如今次都係我哋真係想睇成個社工行業嘅發展嘅，即係佢哋嘅嘢。咁於是嗰陣時就決定揾咩人嘅時候咧，就了解咗社工其實佢哋有好多。可能佢哋譬如佢會用服務範疇嚟分啦，咁譬如做家庭嘅，做青少年嘅，做老人嘅，做精神健康嘅，做咩嘅，咁我哋就決定啊，係喎，佢哋用服務範疇去分，咁我就嘗試唔同服務範疇嘅都有啲比例啦，咁樣。咁另外跟住就諗人數上面咧，譬如而家註冊社工有成20,000+人嘅。咁我哋冇可能訪問曬20,000+人啦，甚至亦都我哋唔係真係一啲好學術嘅訪問，亦都我唔需要話一定要某個 percentage 先至係有學術嘅 credit 嘅咁樣，咁即係我即甚至幾百人我都好難嘅，如果你要我訪問曬幾百人，咁所以嗰陣時就諗點樣可以即係又有一定嘅代表性咧？咁我哋就除咗用服務範疇去分之外咧，就係諗年紀啦，即係我哋希望唔同年紀嘅人啦。咁於是就我哋而家 at the end 咧，訪問咗真實直接訪問嘅有20-30位左右嘅社工。咁你聽落好似喂20,000+人，你咁20-30人嘅有冇代表性啊？咁我哋知數量上面好似唔係好合比例。不過頭先講啦，就希望服務範疇有唔同嘅。譬如有服務家庭嘅，有服務老人嘅，有服務精神健康嘅，服務範疇上面有唔同啦。另外就年紀上面有唔同啦。我有訪問甚至即係而家讀緊社工嘅同學，去到啱啱出嚟做咗幾年嘢嘅社工，佢哋啱做咗幾年嘢，面對緊啲咩呢？再去到中層一啲嘅，即係去到管理層一個即係 center 嘅 IC， 即係佢哋嘅即係中心嘅主管，又或者去到接近退休嘅50多歲，甚至退咗休嘅社工，咁希望咁樣個年齡層大啲咧，俾我可以睇到唔同佢哋社工嘅唔同嘅發展啦，佢哋唔同嘅唔同年代嘅睇到唔同嘅憂慮，咁的確現實發覺係好唔同。譬如後生嗰一脱咧，佢哋會即係譬如啱啱出嚟做社工，仲有好多即係個人嘅掙扎啦，譬如。因為社工真係我哋都好佩服，即係佢哋社工個行業就係佢哋係對人嘅工作。咁佢哋有個所謂嘅原則啦，有啲嘢你要投入情感，因為你要幫個服務使用者嘅時候，你要投入情感，你要企喺佢個角度去睇。但係你又唔可以太投入情感，因為咁樣你就會好跌入咗好主觀，你又幫唔到佢。咁但係嗰個中間嗰個 點樣拿捏咧嗰個距離。咁我覺得係即係後生嘅，因為即係佢都仲啱啱開始，即係你好模糊噶嘛，點樣去拿捏咧？即係我諗都幾似新聞記者，開頭嘅時候佢你好投入、好熱誠，但係你又啊點樣可以保持翻一定嘅清醒嘅角度去睇件事咧？開頭後生嘅會有呢啲，到我訪問啲年紀大啲嘅，佢話長輩啲噶啦，甚至退咗休嘅咧。佢哋譬如佢哋特別會提有一個層面，社工佢哋頭先我講有唔同嘅層面，有做啲微觀啲嘅，即係個案式嘅，有做啲社區發展嘅社區工作嘅。咁如果做社區工作嗰一個層次咧，就真係即係長輩啲退休嗰班先至講得到，因為即係嗰班佢哋都話即係而家係冇嘅，即係講真而家。政府都唔想你做啦，嚇、都刻意即係九十年代之後都係刻意撳唔咗嗰個範疇啦。咁但係因為七八十年代嗰班退休嘅社工就形容係一個黃金時期啦，社區發展，因為嗰陣時啱啱政府就係、是。政府需要知道是需要有一班社工去帮手做这些事情，因为整个社会香港的社会开始发展紧，那他政府需要有一些，所以那时候特别直情有一个叫邻舍发展计划这样的东西，就是他真的请一些社工去一些比较贫乏的社区去做一些社区工作，去他们所谓 fill in the gap， 就是去填补了个服务的空缺。咁嗰陣時七八十年代有呢樣嘢，咁呢啲真係你退咗休嘅社工先至能夠講得到呢啲嘢。你即係後生嘅都根本佢都接觸唔到呢個範疇。咁係咯，咁我哋就通過咁樣嘅唔同嘅訪問啦，將一啲呢一步係永遠係最難嘅。你頭先問我點樣將一啲嘢去綜合埋再呈現俾觀眾呢，因為我試過不同形式的紀錄劇場，即係如果一個具體事件去做的紀錄劇場，譬如剛才我講1967那些，即係我擺明是有個六七暴動的啦，那我是用講六七暴動，那我至少有一個時序啊，即係我咪講個六七暴動的開始是怎樣嚟㗎，然之後跟住中間發展了有啲咩重要的事例啊，然之後跟住到最尾是怎樣彎噏嘅咧，叫做咁樣，那我有一個咁樣的時序嘅，咁但是哇，當我冇一個事，冇一個大嘅事件去包裝。譬如我做地產經紀中間人，或者做記者時代記錄者，咁我哋得一班人，咁我哋點樣揾到中間嘅故事呢？因為我諗唔係淨係做劇場嘅記錄劇場嘅有啲我聽一啲拍紀錄片嘅人。拍紀錄片的人都咁講，即係你其實 at the end 你都要揾翻個故事嘅，即係只不過個素材唔係虛構出嚟，我係基於大部分都係真實，咁但我都要揾個故事，咁所以係咯，而家就一路喺度砌緊、排練緊啦，即係點樣，即係從佢哋嘅說話之中抽取到一啲我有感受嘅材料，然之後再綜合成為一個有頭有尾嘅故事咧。當然呢個故事唔係嗰種。即係你想像夜晚，即係七點半電視劇集嗰種故事啦。但係我都要有頭有尾，有中間有發展。咁而家就一路處理緊啦，一路頭痛緊。 反修例期間其實都唔單止即係社工都應該係好大嘅一個衝擊。有冇觸及到呢度，或者係會唔會觸及到即係社工喺呢段期間，特別即係喺期間亦都係出現一啲個案啊嚇陳洪秀咁樣係一個嚇好好代表性、標誌性啊，咁亦都係捲入咗即係成個政治嘅即係風暴裏邊。劇裏邊即係會唔會掂到呢啲，或者你同啲社工傾嘅時候，佢哋點樣睇翻即係反修例即係對佢哋嘅衝擊？ 我諗初初的確嘅令我對社工有興趣嘅其中一個原因，的確係。即係近年嘅社會運動，佢哋都見到佢哋身影喎，咁樣咁，所以我係想令我對呢個行業有興趣。不過我諗我最開初召集埋班演員，大家一齊去做資料蒐集嘅時候，已經同大家講，我呢個戲又唔係講反修例嘅，因為我覺得即係。亦都就係嗰陣時做時代記錄者嘅經驗啦，即係嗰陣時做時代記錄者，即係做記者個演出都係覺得其中一樣嘢點解想做記者，亦都係因為雨傘嘅時候見到啊， 係咯，記者好似雨傘嘅時候已經開始有一個好似兩個唔同嘅陣營啦。咁、即係當然比起今時今日更即係嗰陣時就冇已經覺得已經好溫和啦嗰、那個對立。咁但係都開始見到有唔同嘅陣營嘅對立。咁你記者你身處喺個咩位置咧？你有唔同嘅陣營，你自己有唔同嘅立場嘅時候，咁引發我去想同記者傾嘅。咁但係嗰陣時，所以嗰陣時的確都訪問途中，譬如訪問你啦，都有問到啊唔少關於雨傘嘅一啲經歷嘅咁樣嘅你哋嘅見聞嘅咁樣。咁但係後來當我演出嘅時候咧，如果你仲記得，其實雨傘又唔係佔好多嘅啫，因為我哋嗰陣時即係就係、是、整理開始進入整理階段嘅時候咧，就覺得。咦，我又唔適宜將成個戲講雨傘，因為開宗明義 in the beginning， 我唔係想為雨傘做一個記錄，因為亦都係覺得首先嗰陣時件事，我哋做嘅時候係2017，你比起雨傘都係2014，即係隔咗兩三年，覺得咁大影響嘅一件事咧，需要啲時間沉澱嘅，再去即係因為我唔係一個新聞報導，如果你報導可能即係追求即時去報導啦，咁但係我覺得。我要將佢再一個藝術嘅處理呈現咧，我覺得兩三年嘅時間都太短，都唔足以去做呢樣嘢去消化佢。咁所以嗰陣時呢個其一啦，其二又覺得，我哋都係訪問咗雨傘入邊嘅記者啫，我哋唔係訪問曬所有人啦。咁所以如果好似為雨傘作一個記錄，我又唔夠完整喎，嗰樣嘢好似好片面喎。咁所以嗰陣時。到演出嘅時候就淨係抽咗少少關於雨傘嘅嘢，咁講記者向雨傘嘅見聞咁樣，咁所以咧今次吸取咗呢個經驗咧、今次做社工嘅時候已經最初已經同演員講係嘅，我哋問之中可能會有問到一啲關於社會運動嘅社工，你一定會有感受啦。OK， 作為社工。嘅見聞嘅或者你嘅感受嘅，咁但係我哋個演出。是 focus 上社工的行業啫，唔諗住係為即係社會運動去做一個完整嘅記錄，亦都我哋覺得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覺得太近啦。即係如果我哋要用一個藝術形式去咁樣去再呈現佢嘅話咧，似乎件事都未發展完啦，到今時今日，唉，唔知有冇得完啦。咁都未發展完嘅時候，我哋而家好似咁快俾一個。俾一個諗法，俾一個睇法，你好似太快，咁所以我哋覺得嗰陣時已經唔諗住係要將社運作為一個主要點。不過我反而會，我哋會擺向成個大啲嘅脈絡去睇咯，即係由70年代開始追溯，即係社工開始出現，社工開始即係向呢個地方去。做嘢，然之後跟住點樣一路發展到今時今日咧？我反而從嗰個角度去睇，咁就好大得著嘅。尤其是睇翻個歷史上面咧，佢哋其實譬如近年我哋講緊即係和理非同埋激進之間嘅矛盾啊嗰樣嘢，咁其實睇翻喂90年代社工。已經是講緊呢樣嘢嘅咯，佢哋即係我諗係咯 ，Chris 都應該唔知道有冇印象，即係當年一啲好大嘅新聞，例如荃灣合一，即係唔知仲記唔記得佢哋即係有啲天台屋嘅居民去爭取，即係因為又係清拆啦，即係你發覺香港永遠都係房屋問題嘅，即係又係清拆啦，然之後跟住啲居民希望爭取好啲嘅待遇啦，咁然之後跟住有啲社工幫佢哋，咁結果有啲居民就走咗出花園道嗰度抬埋石油氣罐出去，你仲記唔記得呢啲新聞？ 有啲印象細節 啊，係咁嘅時候就哇，當時又係即係又係好大嘅討論，咁佢哋社工界就好大嘅討論啦，即係以咁樣嘅你社工走出去幫啲市民去好似即係拎埋石油氣，雖然即係我哋訪問嗰啲社工話喂呢個嗰啲石油氣罐係空嘅咁樣，咁但係個形象上面都好似好咩嘛，咁所以就嗰陣時佢社工界就好大嘅討論啦，究竟應唔應該違法咧所謂嘅，咁然之後跟住甚至係咪應該乜嘢叫和理非，乜嘢叫激進咧 ？OK。就咁，我發覺呢啲討論其實 apply 落去今時今日一樣嘅啫喎。咁就係咯，我覺得反而係從呢個脈絡去睇咯，就唔係特別偏幫即係反修例啊呢樣嘢。 翻翻去即係你哋嗰個 放眼社會嗰樣嘢嚇，而家咁嘅即係政治社會環境之下，會唔會即係越嚟越即係敏感，即係行呢條路？ 難行嘅，成日都我諗由即係呢一兩年開始，都好多朋友都會哇，仲有冇得行啊？仲有冇得行嚟啊？即係尤其是我哋係咯，我哋個劇團嘅宗旨係即係立足舞台，放眼社會，好似想同個社會有關係嘅。咁首先我覺得幾難行，我成日都會覺得係咁嘅，即係幾難行都總有路會行嘅。我成日都話即係就算即係內地你見好難行啦，好似係咪好多政治上面嘅掣肘啦，咁但係都有啲人去做緊嘢㗎，都有啲人去做緊維權嘅嘢又好，做緊即係嘗試我向個縫隙之中揾到位去做啦。都唔係完全淨係得啲纏眉奉承嘅人嘅，咁呢個其一啦。就算你話睇翻個歷史上面以前有一啲即係相對可能極權啲嘅時代、極權啲嘅空間，都佢哋都有啲人喺度做緊嘢啦。譬如我哋甚至好啦，好多時佢哋做嘅藝術創作到今時今日會覺得係哇好犀利，會好咩添？咁我覺得即係呢個首先第一樣嘢，我覺得都仲有空間嘅，即係總要揾個空間去做。咁所以我都仲係覺得可以做嘅。咁但係的確會多咗好多顧慮嘅，的確你要考慮多咗好多嘢，自身嘅安危啦。因為亦都我哋做舞台製作唔係一個人嘅事啦，你係成個團隊嘅事啦。即係除咗我咁，你作為公司行政嘅同事，咁大家都要考慮啦。即係我要考慮人哋嘅安危啦。咁所以只能夠而家都只能夠講見步行步啦。即係睇下個時勢點樣發展。 但我哋睇到嗰、那個即係客觀環境咧，文化藝術、電影、出版。咁好多領域咧都會見到即係所謂紅線。從你哋嗰度，特別你哋好多啲原創嘅即係劇啦，亦都有一啲題材，即係都相當大嘅社會性，觸及一啲社會嘅事件啊。嗰個紅線點樣影響到你哋心理，定係話實際上都會影響到創作？ 心理上面一定會有啦。咁你都會顧慮，咦係咪即係做緊嗰樣嘢嘅時候？係咪咦呢樣嘢會唔會踩到紅線呢？頭先我講即係最慘嗰樣嘢就係你唔知道，亦都可能佢唔想話清楚俾你聽條線喺邊啦，等你去自己收聲啦，自己唔講啦。咁所以即係會有好多心理顧慮，你會覺得得唔得嘅咧？呢樣嘢行唔行得落去嘅咧？咁冇辦法，即係多咗好多呢啲顧慮嘅。即係如果當然，如果可以將呢啲顧慮、憂慮嘅時間擺落去做藝術，俾我專心去做藝術創作，當然好多啦。咁但係現實個世界唔到你咁講，咁係咯，咁就唯有面對啦。咁我亦都覺得個，咁你話係咪完全除咗一啲好明顯嘅？同政治有關的題材是不是還沒有其他事做呢？我覺得因為社會其實有很大的，即我不是說要政治潔癖，即每樣東西你都是一定即跟政治有關的，即我也不會這麼 naive 地說，即你可以跟政治無關的做些事。不過但的確有一些題材可能未必是那麼敏感，但 是可能都息息相關的，跟社會跟我們，譬如我們有一個演出是講長夜守燈，我哋都係諗住嚟緊會做嘅。其實原本之前舊年十二月做嘅，但係因為預早疫情，咁所以冇辦法要變成咗錄播。咁但係我好想現場做嘅。嗰、那個戲係講咩咧？嗰、那個係講臨終照顧呢個議題嘅。即係我亦都覺得即係香港個年老化嘅社會，即係啲生死議題，呢啲臨終照顧嘅議題，其實係好。應該是很相關的跟我們，我覺得這些議題不會不被做，每個人都關事的，我不理你什麼政治立場，亦都我覺得這些議題是很有意義的，所以我覺得都 總有其他的議題可以發掘到的，我相信。 嗯嗯，首先有啲就係即係心理啦、陰影啦，咁但係即係嗰個制度下，即係資助制度就係即係好直接，即、就、係、是、可以用錢嚟主宰一啲團體嗰個即係生存空間。呢度係咪都特別係藝發局嘅一啲嘅撥款啦？咁最近即係都影視嗰個例子下，都會有啲人擔心即係個制度係可以即係利用咁樣嚟即係對一啲創作，對一啲創作人嚇，即係會造成好多嘅一啲政治壓力，以至於佢哋做咩內容或者係審查諸如此類嘅嘢，呢個係可以點樣擔唔擔心？即係你哋都會係喺嗰個分定嗰度係會有壓力。 擔心就一定擔心嘅，細佬年幾兩年前開始都已經喺度。唉，都係嗰句，每日都提心吊膽緊嘅啦，都即係，譬如我哋係嘅，即係我諗，亦都兩年前我自己做過一個演出，叫《香港藝術的前世今生》。 嗯， 雖然嗰個就集中係講即係西九最初發展出嚟嘅時候，即係嗰個爭論啦。西九最初即係如果你應該仲記得，即係嗰個年代講哇，要初初係俾一個地產商，然之後跟住唔搞啦，就俾三個地產商去 bid， 然之後終於推到重來，先至形成咗今時咁樣嘅局面。即係我覺得嗰個好 dramatic 嘅，所以用嗰個事件去作為一事例去睇啦。咁然之後即係。其實亦都借個事件去梳理翻成個香港藝術發展嘅發展歷程啦，咁樣咁睇到可惜嘅係啊，即係嗰陣時西九可惜嘅係，即係原本係一個契機，你難得有一個咁投入咁多資源，即係應該。唔係，即係你投入個資源，而家今時今日，尤其是今時今日睇翻咧，應該唔係只係去起多一兩個劇院咯，而係去令到成個藝文環境、成個藝文生態可以再可持續發展一啲，而唔係只係起多一兩個劇院咯。咁但係可惜，你見到而家個生態就好似。即係至少而家我眼見嘅好似就係咁樣啦，而唔係將成個藝文生態去令佢更加蓬勃，更加有個可持續發展嘅機會。咁我諗嗰陣時就睇到，即係係咯，如果我哋個藝術發展可以，不過亦都你諗翻轉頭，可能刻意嘅，即係藝術呢樣嘢係我諗對某啲當權者嚟講，可以係危險嘅嘢嚟噶嘛。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我成日都會諗翻，我記得啊，唔係 exact wording 啦，但係我記得老舍，我大家都知老舍係邊個啦，好出名嘅中國嘅文學家，咁亦都係寫話劇、寫小説嘅一個人。我好記得佢應該係大約1930年代，因為佢去過睇過西方，去過佢去過英國教書，甚至嚇睇到西方嘅一啲發展。然之後跟住佢講咗句説話，唔係 exact wording 嘅，佢講咗句説話話如果中國能夠有西方咁嘅民主自由，咁嘅科學發展嘅話咧，中國話劇嘅發展嘅程度不止於此。咁哇！你真係覺得係咯，真係好睇到呢句説話就好唏噓，好感同身受之餘，亦都好唏噓啦。即、就、係、是、如果我哋能夠有咁樣嘅民主自由，嘅話，我哋嘅藝術發展不止於此。咁我諗每一個，尤其是講開藝術呢樣嘢，是好需要能够一个自由的空间发展，你才能够发展得蓬勃的。所以我想都是回应那个问题，好像没得回应那个问题，就真的我想我们个别的艺术家的能力，就是只能够见步行步了，现在这个moment。睇下仲有啲咩空間去做到一啲，咁但係我始終相信，我哋都係希望，即係做表演藝術嘅人都係希望追求真善美啫。咁我哋都希望做緊一啲真善美嘅嘢，去希望對個社會係有益嘅嘢。咁唔係純粹為咗 滿足個人的喜好咁簡單。咁我諗希望當權者知道啦，我哋都係希望做緊一啲嘢去回饋個社會啫，唔係諗住要挑動你啲咩神經，唔係諗住要做啲咩嘢去刻意做啲咩破壞嘅嘢。大家都係希望建立一個美好嘅香港啫。 係。最後一個問題，我哋見到都真係幾矛盾喎。西九咧，終於搞咗咁多年咧，其實就開始陸陸續續啦。M Plus 即係都會正式開啊，咁硬件即係都會開始見到。咁但係即係似乎如果睇個前景咧，藝術前景咧，阿海輝都鞋咗好多次，係咪都唔係好樂觀啊？即係落去嚇， 唔樂觀。我諗至少呢幾年，我諗唔樂觀嘅。咁亦都即係你睇翻個歷史，成日都係好慶幸自己做紀錄劇場，因為做紀錄劇場你必然面對個社會資源，面對個社會資源，你必然面對緊個歷史。因為我行出去做資料蒐集，嗰啲資料已經係歷史嚟㗎啦。咁好慶幸做咗呢啲嘢，譬如我好慶幸做咗1967嘅。尤其是近年香港嘅發展，你做完1967，你睇翻咧。其實係嘅，大家成日記住好似70-80年代。頭先我都講，即係個社區發展嘅黃金年代係70-80年代。咁但係你睇翻6·7暴動之後咧，嗰2-3年咧，其實係極之箍得極之緊添。因為譬如你睇嗰陣時，即係當然我唔認同啦，我覺得都唔啱啦呢樣嘢。但係你睇嗰個歷史發展，當時都。當時港英政府都撤銷了2-3間報館，左派的報館，甚至都是拉人封艇。然後你看即那時候，甚至有些很無理 的入罪都有的，因為他要極速地希望個社會穩定嘛，港英政府。我想很多時候當權者都會是這樣去做的。咁我諗未來呢，至少呢幾年應該都會係咁樣嘅形勢發展，佢會令個叫咩令即係收得緊啲，而唔好有機會俾你有咩空間去再亂啦，所謂嘅佢哋咁。你只能夠希望，希望再之後，即係佢哋眼中所謂穩定翻之後，可以有另一個發展啦。 好啊。今日好多謝阿胡海輝，你即係同我哋傾咗咁耐嚇，咁亦都即係預祝啦嚇，即係一條副製作啊，下一個節目、下一個製作、下一個劇目成功嚇。 好多謝各位， 好，多謝，拜拜。 拜拜。